嗰啲叫分區。 係啦，咁我哋喺度討論緊咩咧？就係討論緊咧1999年咧，呢一單咧發生喺大角咀咧咁駭人聽聞嘅案件。咁咧紙盒藏屍案，咁就阿仁哥就話係咪歐陽炳強嗰單？係啦，冇錯，歐陽炳強嗰單咧 都係紙盒啊， 都 係。 即係嗰單就太過著名啦。 不過嗰盒唔係 經典， 唔同牌子。係 嗰個 Hitachi 係嘛？咁啊，但係估唔到即係呢個大角咀咧都有單紙盒藏屍案嘅，咁就可能少啲人知道。咁啊，今日都順帶講開大角咀話俾大家聽啦。咁原來喺1999年咧5月嘅時候咧，就發生咗尖沙咀發生咗好恐怖嘅 Hello Kitty 嗰單人頭藏屍案啦。咁原來咧1個月之後咧，就喺大角咀咧就有幾名嘅西九龍重案區嘅一啲警員啦，就經過呢一個地鐵嗰個奧運站啊附近啊，咁咧就喺一幅爛地嗰度咧就進行一啲調查，突然間咧就見到有5條僆仔咧就圍埋一齊，就跪喺即係嗰時係傍夜晚嚟噶，9點幾鐘，咁見到5個人咧就跪喺地上面咧。就咦吟吟咁唔知做乜嘢，咁個面色咧又好慌張咁樣，咁於是凡埋去調查嘅時候咧，咁啊見到佢哋喺度燒緊啲冥強喎，燒緊衣紙喎，咁啊其中一個人咧就話：啊 Sir 係因為端午節啊嘛，我哋要燒嘢，咁首先係人光端午節係咪唔使燒嘢嘅咧？冇人燒嘢嘅咧，街道係啊9點幾鐘。 咁梗係冇可能啦！ 拜神喎，佢哋話。 除咗愚人節夜晚要燒嘢之外， 咁啊，警員梗係覺得事有蹊蹺啦，因為事關咧，除咗端午節唔會燒嘢之外啦，原來端午節嗰時已經過咗一日啦，咁你燒乜鬼咧？咁啊，跟住咧就開始去查佢哋身份證嘅時候咧，跟住咧就其中有一個人咧就突然間咧情緒失控啦，咁佢咧就突然間咧就成身打冷震，就喺度喊喎， 係咪 鬼上身咁？咁佢就話咧同呢個警員講咧就話：阿 Sir， 我殺咗人啦，咁樣好驚啊，咁樣。咁啊，於是乎咧就5個人咧當場咧就被警員咧拘捕噶。啊，咁咧就即係因為都要進行調查啦。既然有人話自己殺咗人，咁咪殺咗咩人咧？咁樣，咁呢個幾個人咧，原來都係20多歲嘅即係僆仔嚟噶。咁全部都係有黑社會嘅背景啊。咁其中一個咧，仲係蒲國瑞嘅即係後生仔嚟嘅，個名叫 Tony 嘅。 嚇，國仔靚仔嚟嘅。 蒲國仔嚟嘅，咁啊跟住咧拉曬佢哋翻去嘅時候咧，就再調查之下咧，發現哇，原來咧佢哋做了一件咧好轟動嘅事，同埋咧件好慘。好慘烈的罪行，就做乜咧？佢哋原來咧就殺咗一個人，真係殺咗一個人，就殺咗一個咧，原來咧係好想過嗰啲叫咩過底，喺黑社會過底嘅人嚇。咁我哋俾啲報紙大家睇下，當年咧呢單案咧其實都係頭條嚟嘅當時嚇。咁就我哋望一望啊，唔該第13至16章嚇。咁當時大家見到啦，就提到就係呢一個藏屍死者嚇曾經被當活靶。咁下一張唔該嚇，咁啊紙盒藏屍，深夜揭發，藏屍死者， 虐打半 日半啊，日半毙命，黑幫酷刑虐殺，紙盒藏屍。咁啊，你望一望咧，嗰個紙盒佢哋點？其實當時咧，佢哋即係我哋發現咧，就原來呢個警方調查之下發現咧，原來佢哋咧就一齊咧就殺死咗一個咧叫陳麗港嘅一個黑幫嘅青年。咁原來就係因為咧，佢係想過底，咁咧佢哋就呢一班人咧就叫佢俾錢嚇，咁但係呢一班人咧係一啲新嘅新嘅幫會嚇，即係譬如佢由 A 想轉去 B 啦， 即係轉會啦，係 啦，咁呢班人係阿 B 嚟嘅，阿 B 嚟嘅，咁佢唔單止冇 welcome 佢啦，熱烈歡迎佢咧，仲要叫佢俾10800蚊出嚟咧， 先入到會， 轉會費 係啦。 正常入會唔使咁貴， 入會費呢個應該 入會費係啦， 離會先貴， 咪係咯， 係離會應該冇會收嗰條， 反而係呢班人咧就逼佢去俾錢啊，咁佢冇錢俾啊嘛，咁啊陳麗港冇錢俾咧，就俾佢哋咧捉咗去呢一個海興大廈，就係呢個2樓嗰度啦，咁就係將佢咧虐打嘅，咁啊分別咧就有用啲 BB 彈啊打佢啦，同埋咧就用殺蟲水噴佢嘅口啦，咁啊當然唔爭在啲拳頭啊拳打腳踢一定有噶啦。咁後嚟發現佢點死嘅咧，就因為佢太多傷痕，上身即係重傷而死嘅，即係活活俾人哋虐打而死嘅。 仲有咩啊？水喉通鐵筆啊！ 係啊，咁警察現場咧，其實揾到大量嗰啲兇器啦，你講得出嘅都有嘅，即係士巴拿啊、嚇鉗啊、 電油啊， 嚇乜都有啊！即係所有用盡所有嘅一啲武器咧去對付佢。其實簡單嚟講，都幾似嗰單同黨燒屍案嘅，周某平嗰單。咁但係。他哋最後冇燒佢條屍嘅，但係咧就將佢嘅屍體咧 就包在一個好像活棺材度，咁係點樣嘅咧？我一陣先講啦。喺呢個時候想接阿生電話，因為阿生咧就以前上我哋D 一百嘅呢一個東頭嘅節目，佢咧就係過氣古惑仔嚟嘅，係啦。咁由佢嚟講一講乜嘢咧？就我想知道咧，其實佢如果即係咁樣過會咧， 轉會啦， 轉會咧係咪真係會即係咁容易有殺身之禍，或者呢個係即係好特殊嘅例子，即係會唔會即係受到一啲即係虐打啊咁樣嘅咧？阿生。Hello， 阿生。 阿生你好。 Hello，Hello。 阿生，系 花家姐。 系以你嘅經驗係點樣咧？其實轉會係咪好大即係、危險性嘅咧？都會。 我呢啲或者少少分享啦，花家姐。 係。 其實係講有冇利用價值㗎？我成日都覺得係譬如如果你嘅地位高嘅，你輩份高嘅，咁當然唔係你話走就走啦。 係。 咁另外就係一個地理環境啦。哦，成日同啲年轻人都讲，你喺嗰个地区住嘅，你住公屋同住私楼，亦都好唔同嘅。系啦，唔好话离开个社团啦，就算出街叫你去打交嘅，一次两次三次唔去嘅 ，OK 嘅。之后唔去嘅话，咁、那个后果就好明显噶啦，可能你唔使斩文啦，而系你俾人斩咯。唔系讲话头先你哋刚才讲嗰啲金钱简单咯。系啦，系啦。如果我自己嘅花姐，你知我坐过监噶啦， 系 咁，我坐监过两年嘅，其实边个探我啫？咪就系老孖子啫嘛，系咪？ 系 咁嗰两年嘅出翻嚟之后，我都要揾翻自己啲兄弟噶，只不过系 social 啊。咁若然我要同翻佢哋一齐去揾食嘅，一定得噶。咁只不过就算我离开佢哋嘅，佢哋都唔会拦我嘅。我因为不是话真系咁嘅话高辈份啊，大哥嗰样嘢啊嘛，系咯， 即系睇埋辈份噶都要，原来 当然啦，当然啦，因为有冇人跟你揾食啫嘛， 系 咯。 咁但系如果头先我同你讲呢一单咧，即系陈丽讲咧，咁佢好肯定都系低级嘅职员啦，嗰阵时，因为佢成日俾人恰嘅，话说，咁点解即系其实要俾咁嘅转会费成万蚊？嗰时发仔又系话要俾转会费嘅，俾一大笔钱，其实系咪好 common 嘅咧？要俾一笔钱咁样？ 咁你入会又好，唔同嘅手续都好，有唔同嘅费用嘅。咁只不过系，我都过咗气啦，过咗廿年啦。只不过系一样嘢就系，你识唔识用一啲手段或者用一啲人？好坦白讲，古惑仔最惊咩啫？警察啫嘛。咁若然譬如当我阿生，我识反黑嘅，我都识反黑噶。咁我要揾反黑嘅，我要玩嘅，咁你估反黑赢定古惑仔赢咯？嗱，呢句好坦白讲，佢只不过譬如俾人摆上台，俾人打，俾人斩，俾人利用嗰班，佢根本就唔知道可以用到警察嘅。最直接咁讲句，你识用警察嘅，或者同警察合作嘅，警民合作嘅，咁事件就好容易办嘅啫。争在 game， 你怕唔怕事咯？等于啲学生系 game 咁敢同学校社工讲，同老师讲有黑社会俾我入去。做任何非法嘅事嘅啫嘛， 即系你意思话佢唔敢出声，鹌鹑咁咧就任人哋鱼肉咯，系咪？ 绝对认同。 即系睇性格啊，内内弱嗰啲，咁会唔会即系陈丽讲系一个即系异常性格咁内弱，或者即系摆明系俾人哋砌嘅，即系恰嘅？ 佢咁内弱，一个角色咧，仲入会？ 我谂系 即系内弱先入会啫嘛， 即系搵人帮佢，成日俾人虾。 通常嗰啲内弱嗰啲先至， 因为俾人虾得多，所以搵人保护佢。 冇错。 咁同埋到今时今日。我想大家应该看过以前郑伊健那一系列的电影的嘛。 是啊。 那我到现在为止对着一些十二三岁的中一的学生，他们未出世的。九五六七年的古惑仔一系列电影，有不少中一的生跟我说，他说他看过二十几次的。 咁 其实这个系列某一套就好，其实他们是信的。咁亦都知道啊，原來嗰系列嘅電影係冇警察出現嘅。咁呢一樣嘢就要明白，哇！點解佢哋咁驚咧？甚至乎我近年我同入中學做嘢，同啲細路講，阿花家姐，我同啱啱呢幾個月即係同個十四歲嘅中二男仔傾偈，我傾咗兩個鐘頭，佢條僆係十七歲嘅， 咁十四歲收過十七歲嘅， 係啦，呢個唔緊要啦，最緊要。个十七岁其实都利用紧个十四岁嘅要个字头嘅啫。 O K， 系啊系，佢要个字头。咁我就同佢倾两个钟，又讲咩咧？我话你够，我亦都唔会叫佢离开嘅。 O K， 系啦，唔系讲话咩交咩钱都好啦，系 任何數目字嘅嘢唔重要嘅，只不過係佢唔知道個後果係點，或者佢想離開，佢唔識得離開，唔知點樣離開。但係我就話俾你聽，你係可以離開嘅，或者你唔離開，你嘅後果就係、是、可能係絕大部分嘅估，或者就係唔係受把，就或者係死。 係，最緊要夠硬淨。 要清晰自己做乜，但我哋后嗰辈啲小朋友，等于我细个系唔知嗰样嘢乜花啫。头先我哋讲嗰样嘢，或者某啲惨剧嚟讲就，因为佢哋唔知可以点做。 系， 等于以前诶、推啲离题啲就话，哦、啊，原来贪污可以举报嘅、 嗯， 举报系冇后果嘅、嗯。但系而家有啲细路就惊举报，系惊有后果。我喺学校、 嗯、 举报完之后，惊俾人接放学，我会死嘅。但唔系噶嘛，其实可以系唔系噶嘛。 系， 系咯，我就自己咁睇咯。 唔该晒阿生，唔该晒你，语重心长啊，劝导大家青少年，我哋节目都系青少年睇噶，系千祈唔好加， 唔好 唔加入，咁咪唔使谂点样退出啦，系咪先？又唔使谂转会啦。好，唔该晒阿生先。咁啊，即系喺个时候咧，都因为今日好多好多电话，即 系 前所未有咁多电话。咁咧有一个叫Christine Zhao 嘅 Chow 嘅一个奇案迷啦，咁佢提到咧，其实呢个陈丽港啦，即系案件入边啦。報紙上面描述的陳麗港啦，同佢相識的陳麗港咧，就係兩個人嚟嘅、嗯。因為嗰時咧，佢係佢舊同事嚟嘅。咁、 哦、 不如聽下 Christine 講下陳麗港啦。其實佢本身係一個點嘅人，或者佢覺得佢遭遇佢有啲咩睇法，有啲咩感受 ？Hello，Christine。 Hello，Hello，Hello。 Hi，Hi， 你好，你好， 係。係你好，你好。 Hi， 係。係啊，你嗰時係點樣識阿陳麗港嘅？ 佢係我舊同事嚟嘅。咁我同佢做一齊做嘢啦。咁喺間連鎖快餐店嗰度做嘢嘅，咁大約做咗都做咗年幾兩年嘅。 係。 咁我就睇到啲報道就話話佢咩不務正業啊，其實唔係噶，佢個人咧就其實佢係肥屍白石嘅，不過咧就比較其實佢係一個弱者嚟嘅，即係成日俾人呼呼喝喝啊嗰啲咁嘅。 嗯，似唔似謝俊奇？ 做嘢 嚇？佢 諗起謝俊奇， 可能就冇佢咁低咯。 個 智商，佢就高啲嘅，咁但係就真係笨手笨腳咯，做嘢好多時都係成日做錯嘢啊，或者佢有時同人哋搶出頭啊，咁啊到頭來原來係自己錯啊，咁好多呢啲嘢咯。不過就佢都唔係一個咩流民嗰啲，佢就唔係嘅。 係，即係大雄嚟嘅啫，咁成日俾人恰啊，俾人鬧。 係啊係啊係啊，係俾人恰啊，俾人鬧。 一個失敗者咯，嚇。 是啦，就不是即是你说他之后可能我之后有几年我是没找过他的，咁大家都没联络的，咁之后发生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但是就以我记得就是他没做之后呢都久不久回来探望我们这样的，他还告诉我说啊我想住读建造业训练局啊学返门手艺啊，咁我们成日都很赞成他这样做的。 他很有感情， 咁都不是。 是 啊 是啊。是啊，即是他不是说即係啲毒惡不赦嗰啲啊，又唔係咁樣。 即係其實佢本身係善良嘅，你都覺得係嘛？ 嗯， 善良嘅，善良嘅。 因為依家啲僆仔咧，我見到好多時咧都係。即係好似唔知啊！我只見到嗰啲真係好似冇乜感情咁樣，即係可能就算講翻工嘅話，你叫佢翻翻轉頭去探呢件係一件天方夜譚嘅事嚟㗎。係啊，甚至乎自己好衰啲講句啊，自己啲親戚啊、屋企人分分鐘阿爺爺嫲嫲都未必翻去睇。 但有時蠢蠢地嗰啲人，佢哋比較單純啲，可能佢感 情啲。係啊，以前都興㗎，以前都興離開咗間公司翻去探下嘅。 係 啊，而家我諗就會少啲。 冇啦。 咁仲有啲咩記憶啊？對於陳麗港？ 我記得我去最後一次嚟探我哋嗰陣時，佢係俾好似俾人打過咁樣嘅。咁嗰陣時我哋仲質問佢：，你做乜嘢啊？做乜嘢瘀咗？ 哦，即係佢之前已經有成日有瘀傷嗰啲㗎啦。 佢翻嚟探我哋嗰陣時係有嘅。咁我哋仲問佢搞乜嘢？咁佢有瘀我一輪。因為其實佢唔係好識表達自己嘅，即係瘀嚟嚟咁樣嘅。咁我哋嗰陣時我哋問佢，咁佢又唔係好即係點講？唔係好想講真相咯，咁所以我哋就冇再追問啦。咁淨係問佢：，你之後點啊？各樣嘢都係問呢啲好咩？不過佢都係一個好勤力嘅人嚟嘅，即係佢唔係話啲懶嘅人。因為我哋做嗰陣時，我哋做呢、這個快餐店咧，我哋要好早6:30要翻工噶啦嘛，佢都冇遲到噶。 嗯。 即係都係乖嘅。嗯， 係乖嘅。每一次叫佢 O T， 佢都肯 O T 噶。佢唔係啲懶啊，話即係貪威識食嗰啲嚟嘅。佢唔係嘅。 係。咁但係你記唔記得嗱？佢1999年六月就喪生啦，不幸。咁其實你頭先所講嗰啲情景係幾時出現嘅？1999年。 佢應該係大約我識佢嗰陣時，大約係15歲、16歲到啦。因為佢讀完書出嚟係入嚟我哋嗰度做，咁啊做咗一年。我如果要我記得，佢做咗一年到就走啦。咁然之後就再翻嚟。咁再翻嚟嗰陣時咧，咁我哋個個都話：，佢好似乖咗好多喎，即係冇咁衝動。咁佢嗰時就成日問我，佢話：，你幾時升我啊？你幾時升我做組長啊？咁嗰時我都同佢講話：，哎呀，你俾啲時間我哋啦，你乖乖地啦。咁可能佢見。下一輪又唔係輪到佢，咁佢咪就會嘥咗咯。 佢就冇做啦。咁之後就唔知佢去向係點樣，但係就再知道佢嘅消息嘅時候，就已經喺報紙上面見到。因為你話佢個名字幾特別，所以都認得佢個名係咪？ 荔枝個荔，佢走，佢係啦，荔枝個荔。因為嗰陣時我哋有寫間期表噶嘛，咁我哋唔會配偏間，咁所以我寫嘅，咁所以我就好記得佢個名字。咁同埋佢同我哋都好都好 close 嘅，咁所以都即係有時都會傾下偈咁樣嘅。 係，都好傷感啊！即係見到佢咁嘅下場啊！即係佢始終都係一個善良嘅人啦，最終即係都係五日期。 同埋有時可能即係阿 Christine 諗翻轉頭，喂，如果當日可能有啲嘢再追問佢多啲啊， 或者 見到佢瘀曬咁樣， 甚至乎即係講緊話真係原來可以升職嘅話，佢根本上可能直情唔會行咗嗰邊都唔 係。因為睇翻啲新聞咧，其實佢死之前咧，佢係成日去睇醫生嘅，即係佢去過好似廣華醫院嗰度咧。是看急症那些，但是未到去的時候他已經走了。 他可能真的那段時間被人欺凌得很重要，他才是想不到才要走去轉會的。其實他也不是想入會的，他入了這個會被人欺負，然後再找第二個會再轉。 是 的， 其實我覺得他是可能那時經濟不是那麼好，真的找不到事做，所以才可能說先去走去買翻版，或者走去先接觸這些人這樣。 好啊， 即系我觉得就会咁样咯。 OK， 时间所限啦，咁同你倾到呢度啊。 好多谢你， 好啊，好啊， 多 谢先生， 多 谢晒 你报料俾我哋。咁我哋或者最后都睇一睇啊。其实我哋望一望18、19啊，当时咧啲贼人系点样呢几个凶徒啦，应该话系点样将佢咧包即系包起咗去弃尸嘅咧？佢弃喺附近嗰个奥运站附近咧，佢哋系用几个啲纸皮箱咧，咁样就装冷气嗰啲纸皮箱啊，吓， 砌埋 咧个底嗰度咧。就墊啲木板嘅，我哋睇埋下一張啦，下一張相啦，唔該嚇。咁咧就整成一個好似咁嘅紙棺材咁樣嘅嘢咧，係將佢咧即係塞咗喺裏面嘅，咁就當一啲廢紙啊、垃圾啊，或者啲即係紙皮箱咁掉咗去。不過我覺得都好草率喎，其實我哋都好求其， 好容易發現咯。 冇辦法，佢哋年紀比較輕啲咧，即係可能心即係都係。 咁啊，佢哋好驚自己咯。 係啊，未 諗到。佢哋其實就冇諗過殺人，佢哋欺凌。成件事喺欺凌嗰個時間出咗事，死咗。 同埋有啲位咧，佢係慣咗啊，即係你成日見到嗰人就中意喺後面拍佢兩下，咁你慣咗啊。 嗯哼， 係啊，有陣時可能喂我拍你兩下，跟住你可能一個眼神，我唔中意咁樣讓一讓，跟住我就嚟啦，擋咁樣。 其實有時唔好講話呢啲咁嘅黑幫欺凌，就算係可能喺學校又好，或者喺工作環境都有呢啲咁嘅欺凌。 係啊，同埋我發覺有一樣嘢，啲僆仔都係好多時都係咁。我細個都見到啦，即係咧有好多時一個，譬如一個開始打交啦、開拖啦，叫做跟住後邊嗰啲咧一齊，即係一佢慣性咗係好似一齊咁樣，即係好似好有成功感咁樣。其實佢哋唔知道。原來咁多人一起真係有一個真係打中要害就真係死。 係，咁亦都咧，即係其實陪審員嗰啲啦，都相信啦，即係佢哋係即係純粹係即係叫做誤殺啦。咁啊，最後咧，佢哋嘅判刑係好輕嘅，咁啊7至8年嘅啫。咁啊，當然咧，你就會話咁一條人命喎，7至8年啊，咁樣啦，係咪？實會有啲咁嘅即係説法嘅啦。咁但係都。冇辦法證明他哋有謀殺嗰個動機喺度。 同埋我都想講最後講多句咧，就係話， 即係佢哋一起打人嘅時候咧，有時啲僆仔會覺得好得意嘅，即係不其然可能執個唔知咩兜嘢抌落去啊，跟住隔離嗰啲喺度笑啊，跟住 又 係即係你唔知抌啲咩落去，即係要標旗立義話俾隔離聽嗰啲咁威，但其實呢個係最容易發生。 但係秀茂坪嗰單好多都判咗終身喎。 係，秀茂坪嗰單阿陳 石子健嗰啲， 陳思琪幫。 係啊，咁所以單單嗱每一單所以唔好話一即係冇得相提並論嘅，每一單案嘅情況都唔同嘅，即係細節都唔同嘅，唔好比較，真係好難比較。好啦，咁頭先咧就有啊，即係 Christine 啦，就幫陳麗講啦，就講咗一啲即係佢背後嘅故事，叫少少嘅平反啦。咁啊，謝俊奇都即係有好多人對佢嘅即係睇法係好唔同嘅，大家嚇。咁啊，嚟緊我哋接咗一位奇案迷嘅電話入嚟啊，唔知佢又點樣睇我不如特別係即係講謝俊奇，因為其實周海亮都唔使辯論啦，係咪？大致上啦，大致上睇法都比較即係相近嘅。咁睇下呢位奇案迷點樣睇呢個次被告 ？Hello。Hello， 你系 Dema？ 喂，系啊， 你 个 名系 花家姐佬， 系爹，唔记得咗你名。 喂，我听 你个名好难。 Thelma 吓 ，Thelma，Thelma，Thelma， 系啊 ，Thelma， 系啊 ，Hi， 你当日咧就有同我一齐去法庭嗰度听审噶，你都好勤力噶， 系 啊，即系虽然佢好忙，但系咧佢日日咧都抽时间尽量去一去噶。 我知道，后屘散庭你同佢访问 个笑容好可爱嗰个咧，好 Q 嗰个。 我知啊，我星期日见到佢啊， 多谢。 但系阿 Tama 都有火噶，即系虽然佢样好 Q， 但系佢有火噶。不如听下你，喂，你点样睇咧？我见你好似有少少动摇噶，对于谢俊奇最初同埋之后后段系嘛个睇法？ 系啊，冇错。因为我初睇佢。其实讲真啦，我睇第一堂嗰时候翠出庭，其实我都同所有人一样嘅感觉，就好似系即系俾佢啊同情咗佢，佢系咪真系有少少即系可能自身低而俾人哋利用？咁但我越睇佢嗰个反应啊、临场啊，我感觉上佢好似我睇紧一套肥猫嘅戏咁，即系嗰套阿郑 则仕 做嗰套戏 啦。 系啦，咁我覺得佢亦都主控問啊，係啦 ，over 咗，同埋即係有啲主控問佢嘅嘢，佢係唔似一個智商咁低嘅人，佢會搏得好硬噶，佢係嗰個反應係啊，佢嗰個反應比我唔似智商低咯。 係啊，即係個控方個律師突然間咧，好似咧好弱咗咁啊！突然間， 因為佢話佢智商係話佢智商低，但係佢個表現係弱智嘅表現，唔係智商低。係 啦， 係啦，呢個就係我諗嘅地方咯。 你話佢弱智嘅意思係你話係 嗱，佢咁嘅話佢智商低，即係蠢啦。其實簡單啲講，蠢係同你嘅身體語言未必成正比。佢依家係呢啲喎。啊！即係佢 係，你覺得佢係呢一個咁嘅行為係有少少 over 咗，唔係應該佢個智商唔係應該咁有咁嘅肢體嘅表現。 咁我又唔係 expect 佢劉德華咁樣行出嚟，但係即係都可能個智商蠢嘅人，我哋大家都識好多。但係會唔會去到呢一隻咧？咁我係喺呢個位，我第雖然我嗰日去到冇講過嘢，但係佢係起身去廁所，我就睇到佢呢件事。我就突然間就係好似 阿Thelma 咁樣，都係諗呢件事。 即係 Thelma 其實係有啲不安嘅感覺，係咪啊？ 係啊，冇錯，係啊。即係我亦都唔會覺得，即係我唔會覺得係呢件事佢令到佢可以話會行翻出嚟個犯人欄嗰度咯。因為我會覺得佢好似係應該係起碼都有得坐啩。點知原來判咗出嚟好意外地，佢係唔使坐。咁同埋我又諗到有一個好出奇嘅反應，因為當時我冇喺度啦，咁但係我亦都睇報章話佢係當時審陪審員係話佢啊佢被判係有罪嘅，咁佢當時個表情咧係木立嘅，即係冇反應嘅。但當佢話有即係原來講錯係俾佢係可以即係出翻嚟嗰陣時咧，佢個反應係好大咯。咁我喺度細心諗咧，如果當我即係當我係俾我發現咗我自己係即係突然之間係由明明佢可能自己已經心底裏面已經打定輸數都自己要坐啊，突然之間話唔使坐。佢嗰種反應係其實會調翻轉咯，我會覺得係調翻轉似多啲一個反應，應該係即係應該係佢係被判有罪嗰時候，如果佢係真係話佢自己冇罪嘅，佢係會嗰個反應係好似同主控嗰、那個 對博阿主控咁大嘅反應，但係點知佢係原來調翻轉咯。我覺得好似 即係你又咁留意呢個位啊？ 係啊，我真係有少少，我會覺得係即係好出奇咯，佢嗰個反應，因為我自己都問翻我自己表姐，因為我表姐都有出嚟睇聽噶嘛。咁佢個反應，我係未問佢個問題，我話你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會有咩反應？佢同我諗嘅嘢係一樣咯。咁我可能唔係我哋話我哋兩個嘅係可以代表曬一齊，但係我覺得好似正常人應該會係有咁嘅反應咯。佢開心到可以撲咗喺度啊，或者點樣 ？OK， 頭先我聽到你話，我聽到你話正常人會有咁嘅反應啊！我 mark 低你呢句嘢先，係嘛？嚇，我哋慢慢分析你頭先講嗰段説話。我哋嚟紧呢三集吓，一定有时间去分析你呢一个位，好唔好？多谢晒你先。 好， 好，跟住咧就要接埋 Lawrence 啦，俾佢讲几分钟，因为今日佢应承咗我帮我哋系啊讲呢个，因为我好想听下大家意见啊。Lawrence 你好啊， 系你好， Hello, 你好啊，唔好意思啊，时间仓促诶，讲几分钟啊。我知道你喺期望迷会咧，我见到你有啲即系吓意见，咁啊，不如讲几句同大家俾大家知道下好嘛？点睇啊？ 系咁咁我就冇去听审嘅，咁就出即系基本上了解呢单案都系来自传媒就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啲皮案迷咧睇法可能就会同其他人就有啲唔同嘅。咁即系你喺谢津奇呢一度咧，佢系出现即系9-0系裁定佢无罪噶嘛。咁但 系 我又觉得就唔即系 focus 可能唔系喺呢个關於謝津奇低智商呢樣嘢，就係、是、可能係控方喺舉證嗰方面咧，係咪出現咗一啲嘅漏洞、一啲嘅疏忽，而令到證據不足咧、而同時陪審員入邊咧，都出現咗一個類似12號入邊嘅8號陪審員咁樣樣，就係用呢、這、一個嚇，即、啊、係、就是、剖析好多合理嘅疑點，就一一就說服其他嘅陪審員就裁定咗謝津奇無罪嘅。咁我覺得係咁樣樣嘅情況嘅機會會大啲咯。系啊，咁啊，即系我冇听审啦，咁我就唔知道，咁就要麻烦啦，即系劳烦花花姐，你就吓、之后嗰几集，一就拆解翻啦。 好啊，阿 Lawrence， 我觉得你咧好冷静，同埋佢好理智、好清晰啊，思维感觉上吓。 唔系我呢度都系睇呢个12號启发嘅。 系啊，呢套戏真系好值得大家去睇下，系咪啊？ 系、我觉得即系每一个，尤其是系即系奉召去做呢、這个 陪审员。 陪審員，尤其是謀殺案陪審員第一樣嘢要做的就是集體一齊睇12號。 冇錯，呢套戲好似間唔中舞台劇都會做的 係啊，係啊， 係咯，好正啊！呢套戲我哋揾日都係即係睇下。 我都諗翻低嚟睇下先。 好好睇啊！有一個好似最初是蘇聯版本嘅，最初好似蘇聯嗰陣時叫蘇聯啦拍先嘅，咁後屘美國嘅應該就係、是、後屘美國再拍嘅。 十二 成套戲咧得3個鏡頭嘅啫，一個咧就喺法庭裏面，有個僆仔就企喺犯人欄。第二個鏡頭咧就喺陪審員室，就喺度傾呢單案。第三個鏡頭咧就各自喺個法院外面散 band 咁樣，咁啊完咗啦成單，成個故仔。但係你唔會覺得悶嘅，係好好睇嘅。好啊 ，Lawrence， 多謝你先， 多謝你。 係啦，咁啊密切留意我哋嚟緊呢三集咯嚇。咁啊星期五開始啦，一連三集啦，大角咀嘅肢解案啦，咁啊就會同大家咧一逐點疑點拆解。咁啊有王 Sir。阿黄宗显精神科医生吓，同埋咧就有吓，咁另外亦都有仁哥、肥苏、Kenny， 我哋强势列阵，同大家一拆解呢一单案件。好，今日咁先，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號。